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71集。再看向夏侯烈，那家伙无头苍蝇一般在沙场中奔跑，身后跟着十几个刺客。 燕狗，你跑什么？和我们打！ 刺客咆哮着，夏侯恋充耳不闻，拖着刺客绕着伽罗罗和赵烨画圈。他的速度极快，轻盈的像一只矫健的狸猫，竟然没有人可以跟上他的步伐。沈问行看了纳闷，说道：“ 他在干什么呀？” 沈觉目光追随着夏侯恋的身影，低声说道：“ 他在布阵。”睁大眼睛，仔细看地上。 沈问行忙揉揉眼睛，月光下山道上浮尸遍野，鲜血反射着艳丽的光，在尸体和鲜血的缝隙中隐隐流淌着另一种光泽，这光泽纵横交错，犹如蛛丝遍布满地，隐藏着渗透骨髓的杀机。沈问行瞪大双眼，有一个答案即将脱口而出。沈觉说道：“ 当年他就是用这一招杀了世心。” 沈问行望向沙场中央，赵烨正牵引着伽罗罗缓慢地接近趴伏的丝网中心。 现在他要用同样的一招。 沈觉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 杀伽罗罗。” 刀光似剑，寒如霜雪，赵烨斩下雷霆万钧的一击，伽罗罗举刀隔住斩击，男人和傀儡刀对刀，脸对脸，傀儡没有表情，漆黑的眼洞里黑幽幽的一片，却更加让人觉得森寒刺骨。这傀儡以云铁炼制的金刚打造，刀枪不入，伽罗罗的刀竟然不能伤其分毫。他隔着刀沉沉地呼吸，身边掠过数道劲风，那是夏侯恋拖着刺客飞奔。他和傀儡搅着力，金刚傀儡的力量极大，他的刀在脚力中颤抖，刀刃反射着凄冷的月光，在地上晃动不休。千机丝猛地一颤，赵烨忽然松了力，他的刀劈在赵烨头顶。而下一刻，他听见下方响起刀刃破风的声音，恍如一只毒蛇忽然从黑暗中现身，口中吐着毒信。他猛然一惊，迅速后退，退后的瞬间，他看见了藏在赵烨腿下的那把刀，原本是女人小腿的部分，被夏侯恋换成了短刀。裙裾遮盖了赵烨的小腿，没有人发觉这藏在裙下的杀机。现在他随着赵烨屈膝而亮出裙裾，在月下流淌着冷厉又灿烂的光芒。闪躲得太慢，刀刃在他胸前划出一道淋漓的伤口，疼痛刺激着他的神经。他低下头看鲜血滴在自己的掌心，与此同时，沈觉轻声说道：“ 进圈了。” 沈问行悚然一惊，死死咬紧牙关。明月抱紧玉姐，不敢看接下来血肉分离的惨状。夏侯恋向后翻身一跃，落在沈觉身前。 少爷，没事吧？ 无碍。 沈觉说：“ 哼，抱头鼠窜的胆小鬼。” 刺客们冷笑：“ 东厂的烟狗就这副德行。” 夏侯恋低低一笑，对身后的沈觉说道：“ 少爷，请你看烟花好不好？” 沈觉瞥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 少贫嘴。” 夏侯恋笑了一声，蓦然握紧双拳，所有的千机丝在刹那间震颤分明，看不见的丝网拔地而起，细腻的荧光交错闪过，笼罩了所有刺客。那是终其一生都走不出去的天罗地网。刺客们震惊地望着四周的杀人丝，恐惧犹如冰冷的蛇 游遍全身。没人可以从这样的天罗地网中生还，这是夏侯炼不可复制的绝技。 仙思针，百鬼烟花煞。 夏侯炼低声道： 这位一路走好。 夏侯炼拉紧千机丝，双拳交握在胸前，杀人丝在空气中无声地游动收紧，恍若巨大的牢笼在顷刻间收缩。刺客们一个接一个的四分五裂，鲜血扑扑地炸开，一眼望过去，恍若无数艳丽的烟花在黑暗中悄然绽放，银色的丝线被鲜血染红，血滴沿着丝线飞速流转。牢笼终于收拢到中心，正中间的那个沉默的刺客，眸中倒映着殷红的丝线网格，犹如潋滟繁花。刺客们的哀嚎声响彻山道，丝线切入血肉和骨头，黏腻又阴寒的声音不绝于耳。夏侯脸松了一口气，转身想要看看沈觉身上的伤，忽然间食指上的丝线猛地一松，丝网的正中间炸开绚丽的刀光，他转过身，双眸蓦然紧缩，在丝网收缩到最中心的那一瞬间，伽罗罗出刀了，绵密的刀光在他手中溅射开，纷纷扬扬，如同霜雪在空中飞舞。伽罗罗全身都被如雪的刀光笼罩，千机丝在他的刀下一根根断裂，丝丝断裂的铮然之声犹如铿锵弦动，急促又汹涌。最后一刀落下，伽罗罗静立于当中，破碎的千机丝雪花片一样纷纷落在他的肩头，像霜雪覆盖了满身。没有人能想到伽罗罗的刀能快到这个地步，他竟然用快刀切断了所有的千机丝，他的速度胜过了千机丝收缩的速度，速度更赋予他的刀绝强的锋利，千机丝在他的刀下竟犹如细发，转眼之间土崩瓦解。夏侯炼第一次在这场战斗中感受到了恐怖。那个男人站在尸山血海之中，沉默无言，却强悍如修罗恶鬼。现在他失去了千机丝，他必须用刀赢过他。沈觉拄着刀艰难地站起来。 我和你一起。 你坐下。 夏侯炼拔出腰后的不生莲，黑刀无声地划出刀鞘，刀轭上一朵佛莲静静绽放。 连自己媳妇都保护不了，我算什么男人？ 我是你夫君。 沈觉拉住他的衣襟。 我不管，就是媳妇。 夏侯炼回头把衣襟拉出来。 乖，在这等我。 林间的箫声呜咽，夏侯炼踩着鲜血和月光走到刺客的对面。 喂，你见没见过一个叫迟燕的人？他的刀比你慢一点。 夏侯炼问。伽罗罗没理他，仰头望着天上的月亮。 沈觉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 夏侯炼愣了一下，答道： 嗯，比性命更重要。 那么就胜过我。 伽罗罗收回目光，双手握刀，深深地蹲伏下去。 以命为赌。 夏侯炼将刀带解开扔在地上，握着不生莲对着伽罗罗，凄迷的月华灌注在黑刀上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冷寂。 请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